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大兴区南海子郊野公园、念潭公园、永定河沿岸等区域邀请广大摄影爱好者拍摄月圆美景，展现大兴生态文化建设成果。来听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大兴区南海子公园的朱罗雀广场。那我大概是5点多来到了现场，就已经有了30多位这个摄影爱好者架起了长枪短炮，开始拍摄火烧云。那这两天的天气可以说是格外的好，大家从拍摄火烧云开始，到了晚上开始拍月亮。那我现在呢就走近他们，看看他们拍的怎么样了。 好，谢谢您小伙子啊，真棒。 这是您的设计是吗？ 啊，对对对，这小孩一直在这儿画着轮滑，所以他前面有灯光呢，在这儿一转圈啊，照片就添色彩了。 您今天拍了多少张了？ 拍了得有20-30张吧，月亮圆圆的是吧，象征着阖家团圆。 这种这个过中秋的方式也是比较特别的是吧？ 非常特别，更有一番乐趣。 那其实今天呢，为了营造这个环境，南海子公园也是提前做了很多准备。那我们现在呢就来采访一下大兴区南海子公园管理处的党组副书记刘永新。刘书记，我们提前为这个活动做了哪些准备？ 我们从这个环境布置到旗呀，我们的挂的灯笼啊，中国节呀，还有我们今天的景观灯，为了今天这个约拍，我们延长了照明的时间。我们南海子的牌楼呢，它是有灯光的，趁着这个月光，尤其傍晚的时候，趁着这个西部的这个火烧云非常美，这一块是拍空中的这个景吧最好的一个点位。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这个假期，各区文化馆、公共图书馆都组织了不少线上线下的讲座阅读活动，向市民讲解中秋民俗，传承中秋文化。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举行了今夜月明人尽望，明月里的中秋情怀主题讲座，邀请专家为读者讲解中秋节有哪些风俗习惯，以及21世纪我们应该如何过中秋节。即日期间，北京舞台好戏连连，全市68个演出场馆共上演99台剧目266场。在国家大剧院，来自上海的梅派青衣史一红上演了梅上成群史一红专场。史一红演出了四大名旦的代表作，多变的舞台风采让戏迷过足了瘾。在首都剧场，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之骄子》再度登台，新生代演员再现前辈经典，台下也是掌声雷动。在天桥艺术中心，香港话剧团带来的经典之作《亲爱的胡雪岩》一票难求。传统节日里还有不少现代科技的身影，前门北京坊劝业场东墙上，主办方利用激光投影技术，以最中国的理念打造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觉盛宴。在五棵松华西中央广场举办的海淀区首届中秋文化科技体验节上，运用投影、激光、遥感、应用脑电生物反馈等科技手段，市民可以真实体验登月过程，与嫦娥虚拟互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这两天你看什么戏了？ 我呀，我还看你们气的那个如懿传呢。 哎，这补后面的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豆瓣评分在不断的上升。 咱们星期六的时候说了那个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我这两天又认真的看了一下，哎呀，我看不下去了。 搭档非常敬业， 然后 这两天特别憔悴。 我就看、我就是演员了。 你弃剧了？ 弃了。 非常果断，再也不看了。 就是今天可能咱们再说说 啊、 如果编辑说一定要看，那我也就忍着再看。 编辑比你还憔悴呢、我这两天看他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要跟大家聊什么情况下你会果断弃剧，什么情况下还会像我这样犹犹豫豫。 我觉得你这话题很像什么情况下你会果断分手，什么情况下、你再犹豫犹豫 啊， 再寻思寻思， 那就是没有找到更好的呗，是不是？ 骑驴 找马、 找马。 如果没有更好的电视剧、那我们是不是只能看看原来的呢？ 就凑合着过呗。 我还看当下的，你看更早的，都已经是吧，不在电视台播的了。 播完了吗？我反正我一直拿手机看，我电视台倒是没关注。 是，那首先还是跟大家说说吧。一共70集的《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在上个星期二开播了，湖南卫视现在已经播了12集了。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包括刚才那个话题，什么情况下你会果断的弃剧？什么情况下您还会犹犹豫豫？ 对，您也可以把弃剧改成分手啊，都可以和我们聊聊啊。下班路上没事儿，等红灯的时候，不是没事儿等红灯，等红灯没事儿的时候， 谁没事儿等红灯啊？ 和我们聊聊啊。 在路边看风景、 就说这电视剧的名儿，我就觉得有点长， 嗯， 就8个字以上，中国人基本就记不住了。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11个字， 我考验一下，道人念怎么念？ 伤忧 不 已，可不可闷我生凉？ 哎，这是一个测量你大脑是否哈？ 那不行了、你不用测了，我这都挂相了，你看不出来吗？ 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测还是要测的，是吧？以防万一呢？ 不是以防什么万一啊？ 以防你到时候记不住我是谁怎么办呢？ 这铁定记不住了，不用万一了，这一万这个。 好，我们先剧透一下吧。其实这个阵容还是比较整齐的，导演呢导过什么呢？何以笙箫默，很多人都看过。演员呢有钟汉良，有马天宇，有孙怡，这些演员也不是单纯的流量明星了。剧本呢也是根据热门的网络小说改编的，按说也应该有群众基础啊，为什么我们接受不了呢？ 就看了几集之后就觉得我要果断弃剧啊。这个可以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因为整个的剧情也是比较老套的啊。就说呀，在童年贫瘠的时光里，这块你应该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煽情一点的音乐，有没有这个？哎，在童年贫瘠的时光里，女孩江生，记住女主的名字啊，女孩她叫江生，这男孩叫梁生。江生和梁生相互依偎，尽管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两个人彼此不离不弃，虽然物质匮乏，精神却无比充实。这要小学写作文的时候，就这一段就没有细节，你发现吗？ 后面有情节。 后边哈，然后他们俩呀，双双考入了理想的大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嘎嘣一下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梁生啊就从空气里消失了。就 你这个语气对得起这个音乐的节奏和氛围吗？ 梁生就失踪了，由此揭开了梁生的身世之谜。你来吧。 江生苦心寻找梁生， 我怎么觉得像绕口令？ 程天佑陪伴左右，深深爱上了这个平凡而不平常的女孩。 Who is 程天佑？ 程天佑就是那个钟汉良演的 啊。 梁生回归成为了程天佑的标题，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让三个人的生活再也无法平静。不久噩耗降临。 什么噩耗？ 梁生得了血癌。江生为了挽救梁生的生命，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割舍了对程天佑的爱，回到了梁生的身边。 江生是女的啊。 尽管治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江生相信不放弃就有希望。程天佑为爱绝望之后转身离去。当病情逐渐好转，梁生终于放下了负担，昭告天下他对江生的爱啊，而江生却拒绝了梁生。总之呢， 你应该配上效果器，知道吗？ 我这好， 你这读这一段吧， 又得配乐，又得用效果器，还得拿着稿子，还得看着屏幕。你当我是牵手主持呢？ 您是外手主持。 反正这剧情就这样啊，经历了重重困难，然后江生呢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爱情的真谛，勇敢的去追求内心。然后江生呢远走法国，历经磨难之后收获了爱和信仰。啊，光听咱俩刚才这叙述，大家就知道这里面的老梗有多少了吧？ 啊，比如说出车祸，比如说突然失踪， 啊，对， 啊，还比如说突然得了癌症， 然后兄妹之间的这种感情，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是吧？所以看这个戏呢就感觉有一种比较老套的感觉，特别是开头啊，就是程天佑和江生结婚，在一个婚礼，露天的草地婚礼。梁生呢， 草坪婚礼，草地婚礼，因为在工体节呢。 工体节咋了？工体节便宜啊， 你能吗？ 看不起草地啊， 人家能不能22个人一块玩，你们俩人上去了不行。 江生这个时候呢是新娘，程天佑呢是新郎，梁生呢算是伴郎吧。 牛郎年年恋牛娘。 梁生牵着江生的手把他交给程天佑。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情节啊。 你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梗。 对，我们来听听。 哥啊，他来的正好啊，让他牵你进场。 诸位大家好，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今天我们众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要见证新郎程天佑、新娘江生的庄严的婚礼之约。在婚礼开始之前，我要先询问大家，现场是否有人反对？ 我反对。 这个时候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就说反对，这人啊就是梁生，是吧？ 对，拉着他的手噔噔噔噔噔就 跑了， 跑了 啊，嗯，我反对。 然后在场的人呢都非常平静。 对，你说这要是看日剧广播良子那个，还可以接受，那可是十多年前的剧情了，十多年前的梗了， 哦， 对吧？现在在用，哎呀，我们是接受不了。 就是这个梗呢也得迭代，也得与时俱进，是吧？现在这知识两三年的就翻番了，嗯，你还用十多年前的梗给我们现在还演。 然后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剧情，然后镜头一转20年前了，1997年香港刚回归那个前后啊。江生童年是生活在一个农村老家，这个时候故事呢特别长，就感觉前面干嘛呢？前面那个结婚是挺魔幻的，然后后面呢更魔幻。这个江生呢是一个家里的独生女，然后他有天他爸去矿上采访，他爸是一个记者，遇着矿难了，落下了残疾，结果呢还带了一个男孩回来，他妈二话不说让这个江生管那男孩叫哥，就是那个梁生那角色。 哦，就是家里的这个女主人二话不说把自己老公带回这男孩，就说是我养你，然后你 叫爹啊，不是叫 差辈了， 叫哥。 你这拎的不对啊，你自己家孩子管他叫哥。 对， 你说这要是你是女主你能忍吗？ 是，但是小孩啊，小孩反正也就那感觉吧，小孩也按照导演 的要求。你要是孩子他妈你能忍吗？ 不能啊， 是吧？ 啊，孩子他爸是郭晓东演的，郭晓东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这种剧情啊，总之就是观众看的就觉得不能接受。后来很快他们俩呢就是感情很好，考到了同一个大学， 上学的时候呢，他爸就不行了，临终的时候说出了他们的故事啊。其实呢，这个男孩不是私生子，是他仰慕过的一个同事的私生子，他呢等于替那个同事养大了这个孩子。为什么呢？ 因为关键时刻这个他的同事救了他啊。 他那个女同事遇难了嘛。 哦。 于是 因为救了他然后遇难了。 哎，是。结果呢，他们不是在大学里上学吗？这个江生遇到情敌了啊，当时一个校花喜欢上这个梁生了，江生开始挺不高兴。这个情敌呢送梁生回寝室，又体贴又温柔，江生继续不高兴，就吃醋了呗。 这个香川说啊，这一般看完小说的基本追不过三集，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梁生。 你看都看过小说的， 这个打低分的全是原著分。 我没看过小说，我也看不下去。来，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那就是两拨人都看不下去啊。 是，来听一段白开水一样的台词。 还是这的空气好。 你跟你家人和好了？ 嗯。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北下午有点事情，所以我就提前陪他回来了。 你对他真好。梁生，开学以后是不是我们在图书馆的约会还能继续啊？ 不要，图书馆每一个学习的学生都可以去那里。如果你想找我一起学习的话，我当然可以陪你，但是你不要误会，我们这不是在约会。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让你误会了，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 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我们先回去吧。 男孩是马天宇演的吗？ 嗯。 他是用的原声，没有配音。虽然说这个戏一般般吧，但是我觉着你应该让他们去参加一下《我就是演员》。 就寡淡的你都不想说了是吧？就觉得台词功力太差是吧？那听众问太差，你们为什么还要追这部剧？ 我为了钟汉良嘛。 主要是为了气他，所以要说一下原因。 钟汉良44了，在这戏里面演25岁的被逃婚的那个新郎程天佑。对吧？扮演江生的那个新娘就是孙怡演的，今年才25，和对手差19岁。 他俩其实要演一对年龄相仿的情侣，这对钟汉良来说是个考验。但是话说回来了啊， 他演这样的戏还少吗？ 真的不少， 对吧？ 你发现啊，这些年其实钟汉良老师演的都是差不多的那种霸道总裁。 所以我们编辑提了一个问题给米夏，他和老干部靳东是不是类似呢？ 靳东怎么了？ 没怎么， 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好吗？ 好，另外就看一下这个剧情的编排，它其实是一种青春疼痛剧。为什么叫青春疼痛？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都是， 过去有一种文学叫伤痕文学。 对， 就是这个伤痕那是主要是集中在青春时期，叫青春疼痛文学， 苦涩的青春是吧？其实在原来还是有人看的，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对吧？ 这是2013赵薇导演的。 电视剧和以生肖末也有这样类似的安排，但是好像这种 IP 这种红利没有持续太久，到了现在更没人看了。因为这个小说呢其实是06年写的， 嗯， 就是你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是有读者， 嗯， 那个时候的读者现在都为人父母了，再看不下去了。那现在的这个青年人呢又不 接受，人家的青春又和你的青春不一样， 嗯， 所以你就哪波都没打着。 原来80后70后的青春呢可能是撞在了左腰，闪在了左腰，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呢 伤害了 他，可能闪的位置不一样，疼的点不一样，所谓痛点痛点呀，是吧？你卖一个东西也好，你拍一个剧也好，你要抓住观众的痛点呢， 你得 get 到他的点。 对， 就没 get 的着是吧？ get 空了。 对，你反正打着人家了，内伤了都没挠到。 哦，没挠到。 嗯，另外呢我们也来聊聊最近的这 IP 改编嘛。最近这 IP 改编从《甄嬛传》呀、《琅琊榜》这种成功的案例当中呢，有人总结出一个公式，叫 IP 加明星加概念一定得火， 就这样一个票房公式哈。 对，但是很多人开始抵制，特别是编剧群体开始抵制，他们认为 IP 杀死的不只是原创剧本，还有文化多样性。 这咋解释呢？ 说的好像很大是吧？所以有人认为就是其实 编剧的思维是有很多种的， 嗯， 你不能只看这个小说，比如说流量好，有很多粉丝，然后你就搬上了荧幕， 嗯， 那有很多它是本身为影视剧创作的， 对，就是它就合适翻拍成影视作品，而有的这个文字啊，我们说其实它是不同的审美，一种是就看文本，就看字儿，然后自己想象，哎呦，看的泪如雨下，这都好着呢。我自己想象的是那样的，可是你给我拍出来是这样的，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慢慢的，有人开始琢磨过来，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那个 IP 都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但是也有人说了，你看那个在国外是不是？那这个迪士尼、漫威、变形金刚改编多少年了，怎么都没有过时呢？哎，有人说了，这是专业的改编体系。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也是他们能畅销的原因啊，里面可能有某种能够刚才说的打动人，或者说满足你的需求，满足你想象，找到你痛点的一些点。但是很多编剧在改的时候并不明白，他们觉得呢，就是说啊，自己更专业，一定要高于原著，然后大刀阔斧的把那些内核改了，结果两头不讨好，新观众不讨好，原著的粉丝也不讨好。 嗯，其实啊，就是你刚才说到动漫的这个改编了，最近徐静蕾啊，他担任监制的《一人之下》，在谈到这个改编初衷的时候，他就说，虽然这是一个二次元世界的漫画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当中人物的思考方式还有他的世界观是非常真实的，他并没有架空于生活，所以我认为他适合改编成真人剧。 嗯，其实还有一些 IP 他可能是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喜欢程度， 嗯， 你比如说像《权力的游戏》，它是一个纯男性剧，就是人家设计的时候更多的照顾的是男性观众。 嗯， 那咱们有很多的 IP 剧可能更适合于这个女性观众， 比如说《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吧？ 嗯，就女性接受起来看这些剧的时候，就感到心里哎，这个特别满足，就是这种投射，觉得哎呀，我 get 到我的点了，要是我是他多好，或者说你看那些人还不如我呢，就是他心理上是很受用的。 嗯，这位朋友盛伟他说，我媳妇儿和单位的女同事啊，一直爱看《芈月传》，我说他们是浪费生命，气得女同胞们骂我讨厌，我就要看《亮剑》和《炮神》。 嗯， 后面没看过， 你看 前面看过。 就是男女的这个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看电视剧就是这个 style 是吧？ 对，但是您不能说人浪费生命。你想啊， 人家觉得您看《亮剑》和《炮神》也是浪费生命。 他们把用来和你吵架的时间放在了看电视剧上。 你经常用这个方法制止家庭矛盾吗？ 难道不是 在 珍爱生命吗？ 你媳妇儿一那什么，赶紧看电视剧。媳妇儿不出声了啊。 哎，没觉得吗？现在如果有一个好剧让大家都能够在家里心平气和的看的话， 很安静是吧？ 能够避免多少家庭矛盾呢？ 哦，主要是你们家这么避免家庭矛盾。 昨天我还真是在那个床上的时候，我特别下载了一个最新的美剧跟我老婆一起看， 是吧？ 但是他前面没看过， 哦， 看了半集他就看不下去了。 那你是属于前期铺垫和介绍没做好啊？ 我还可以介绍了，他们俩夫妻，他们俩演间谍，这个人开了一个旅行社，这个人不干了，我还给他做了一些剧情的，但是他不感兴趣了，就， 是吧？ 嗯 嗯， 所以就是要找到一部。好比夫妻之间， 他这叫秀恩爱，你们听出来了吗？哎，昨天晚上我和我媳妇在床上看一部电视剧，嗯，真是的。你看我们这个香川说啊，小说中的文字搬到了屏幕上，需要特别的感情。看小说的时候内心起伏很大，除了琼瑶阿姨的小说，现在小说搬到电视屏幕上都没有这样的感情了。何以笙箫默，不要拿小说和电视剧比，小说太伤感，致青春勉强过关。 嗯，这位朋友说你看过，嗯，《明红传》吗？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您得谅解一下我们，我们如果看了《明红传》，节目就没法做了，因为我们要看很多很多。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打算以后看一看。 他已经把百度打开了，来简单说一句吧，人家都说了，哪年的呀？2017年10月份播的啊。 他这个戏说的是一个新蒙幻武侠轻喜剧， 哦， 蒙幻武侠轻喜剧， 男主， 就是， 男主女主是谁呀？ 就现在这个幻 啊， 还要加一个蒙 啊，蒙幻，原来是玄幻， 对 啊，科幻啊，蒙幻， 嗯啊，好， 又蒙又科幻， 所以还是走 IP 那个改编的路，是我感觉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嗯。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 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啥叫青春疼痛，他有他的观点。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春疼痛，就电视剧。 你是来自山西的吗？青春疼痛 。这个我们的听众啊，我要再这么说话，台长就把我给听了啊。文字晚饭他说，啥叫青春疼痛？就是俩人互相喜欢，磨磨唧唧，打死也不说，穿越成这种剧啊，或者是这种小说的反派最过瘾啊，专门负责 拆散 男 女 主。他其实说到了好几个梗。你知道吗？ 我感觉现在的年轻的朋友看这种青春伤痕文学啊，青春疼痛剧啊，有一个电影拍的不错啊，有一个电影刘德华还是里面的一个客串，大家能想到吗？ 哪个电影？ 稍后见。 May I help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 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哇，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器，芝华士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啦，该说电话啦。 4006068866，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 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尾沟到北高进京，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要拍现在的年轻朋友喜欢看的青春疼痛剧的话，我找到一个范例，那就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你觉得这部电影戳到你青春时代的疼痛了是吗？ 没有，我们 年少女时代的疼痛， 这是反映90年代台湾高中的背景的。 然后你看得津津有味。说明他有一颗少女心。 我有一颗少男的心，是吧？就是不再有那么多的所谓的虐恋的感觉了。也有那种单相思啊，也有那种期待，哪个少女不怀春的，是吧？他还是有的，人性的部分还是共同的，但是他会用一种没那么拙的感觉。里面呢是一个姑娘认识了几个学渣，几个学渣为了他呢又有很多的付出啊，他里面有很多搞笑的东西在里面，你不能弄得那么的沉重啊，就是不能弄得太着重拙笨。 笨拙。 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朋友是不是更喜欢看这样类型的呢？当然 他肯定是基于真实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是吧？而不是陈年老梗，十几年前的老梗。我们节目上半时段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什么情况下您会果断弃剧，再不看了，这破剧我才不浪费生命了呢？什么时候你会果断弃剧啊？什么情况下您还会犹豫再看看，也许后面波澜壮阔呢，是不是？和我们分享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其实我觉得形容一些电视栏目挺合适的，因为不管是你看我是歌手也好，还是我们说的我就是演员也好，大家其实挺期待的，就是这一季谁上，这一集谁来，对不对？那也许这一季 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导师，不喜欢一些演员就不看了，气了。但是这一集有他希望的人，喜欢的人，希望的演员出来，我就看。 对啊，这就是有流量嘛，是吧？ 嗯，最近杨蓉一直处在高光之中，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就是演员》啊？这是从上周六播出之后啊，这杨蓉的相关话题就开始发酵了。一开始其实节目组在预告片里还把这杨蓉的名给打错了，打成王蓉了，杨蓉的粉丝就不乐意了啊。再就是这杨蓉在节目中战胜了王源可晋级了，遭受极大的争议。这王源可呢，就是《延禧攻略》里演纯妃的那个演员。 嗯， 所以这几天他的名字一直在微博热搜中啊，排在前几位。 对，他们三个人啊一起 PK 一部后宫嫔妃争斗戏，还有一个演员叫兰溪。那么杨蓉演的是静妃，类似于《如懿传》高贵妃那个角色，就是心狠手辣， 就是坏的卦象的人。 对，但是呢又缺乏深谋远虑。那么王元可演的是一个婉贵人，兰溪演的是安贵人，他想整这个婉贵人，结果呢被后面这两个贵人摆了一刀。我们来听一下现场他们的表演片段。 静妃娘娘驾到，婉贵人驾到。 妹妹快请起。 娘娘， 哎呦妹妹， 是 你身体一向虚寒，现在又怀有身孕，要格外小心。婉贵人，自从安瑶妹妹有了身孕，本宫从未见你过来看望她，你这个做姐姐的是不是有些失职啊？ 并非是我不想来，实在是妹妹这儿门槛太高了，婉晴高攀不起，能从一个宫女摇身一变成为贵人，我可没她那本事。 妹妹，你宫里反正现在也需要人照顾，不如婉贵人从今儿起你就多费点心吧。 娘娘，你是在说笑吗？主子照顾奴才，这不合宫中规矩啊。 娘娘让你做你就做，哪来那么多废话。 主子没发话，何时轮到你奴才自作主张。 明月， 不是妹妹不听，只是皇后娘娘还命臣妾每日去她宫中赏花，若是耽搁了， 皇后娘娘那边你放心，本宫自然会去解释。 既然娘娘把话说到这份上，臣妾自然是要听的。 这不就结了？姐妹之间就应该和和气气的。你呀，先去把今日份的安胎汤帮妹妹取来。 是。婉清姐姐说话一向心直口快，还请娘娘见谅。 娘娘，臣妾腹中尚怀有龙嗣，娘娘为何突然？ 你还敢跟本宫提龙嗣？你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没了。你以为本宫不知道吗？ 你收买太医为你施安胎针，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 臣妾不敢欺瞒皇上，臣妾不敢。 你不用跟我说了，我倒想听听皇上怎么说这事。 娘娘，娘娘，臣妾此举只为自保，绝无有意欺瞒娘娘和皇上。 这段表演比较长啊，现在大家听到的呢是杨蓉和兰溪的对戏，杨蓉演的是贵妃，兰溪演的是贵人。 这个兰溪在《甄嬛传》里演过沈眉庄，这仨人啊都是女的，用广播展现真的也听不出个儿来，而且就况且啊，在台上他们仨演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听起来就是感觉都差不多，但是很熟，因为这一段大家追的都是清宫戏，什么龙嗣啊，这贵妃呀、这奴才呀、这词儿倒是挺熟的。 对，就是三个人呢。都有三个人不同的人设，但是确实大家对于他们的评价呢也不尽相同啊。虽然整体水平刚才米夏也表了一个态是吧，我们听这个杨蓉呢感觉声音还是有点颤，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和他饰演的这个角色不对等，就是分量上不对等。 他是有点娃娃音的那感觉。 我们来听一下徐峥的现场点评，因为最后呢这个杨蓉是获得了比较多的观众投票啊，险胜王元可晋级。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徐峥的表态。 杨蓉扮演这个角色，其实在前半部分是比较沾光的，在表演当中还是可以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的这个呈现，我个人稍微倾向这个多一点，但是并不是否认两位，因为你们有自己角色的这个定位。 嗯，稍微多一点，就是说三个人当中一定还要选一个人出来。 对，他也没觉得杨蓉有多么的好，但是如果这个选到非选一个的话，他选了杨蓉。嗯，然后评委呢贾樟柯其实也委婉的批评了一下，他们三个人的表演。 在走位的角度，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三位在表演的时候形体的控制，就你感觉不到是在一个等级森严那个宫廷里面生活的人，对于表演技术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做些功课。 嗯，这个等于就是都没有表扬， 就是都否定了，还是内心戏不够。 我感觉就是虽然贾樟柯导演他说的是形体这块，但是从这个台词也能够感觉到确实没有体现出贵妃和贵人之间的这种身份的差距。 就三个人其实你听的都是一片啊，其实无论是你台上的走位啊，还是你最后声音形象的展示，都源于你内心对于这个角色的感受和把握能力。 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杨蓉演的这个角色，他是有吓你的成分，但是没有威胁你的成分，就是没有那个 吓和威胁是什么区别呢？ 吓就是 向导， 我用力量在吓你，而威胁我可以用很弱的控制，弱控制来吓你，不一样。 杨导，杨导讲戏讲的就是好啊啊！ 这个威胁， 弱控制 啊、我可以看你，但是我要吓你的话，我可能要用声音，要用动作， 就是 猛烈的、 外在形式上的 冲击。对，我是这种感觉啊。 你感觉你像个评委似的呢？ 每个观众都是评委嘛。 嗯， 你看完之后你感觉呢？ 我感觉这个剧本也挺差的。就是这个故事啊，就是演员演的不好是多方面的啊，一个是可能现场然后准备时间不多，或者说对人物角色体味的不够，还有就是这个剧情它本身的发展啊反转啊它就有点突然，用我们编剧的话就跟闹着玩似的，所以演员他也无法相信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就给他的表演带来很大的障碍和困难，所以他演好也真的不容易。 所以在现场呢，徐峥提了一个要求，让他们来一段即兴表演。接到一个电话你就说几个字啊，比如说 就什么什么什么 喂，然后说三个什么，然后说一个真的吗？是吧？ 对，这道题其实还挺难的啊。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一一为大家展现，但是就是这三段表演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情节安排。第一个是兰溪，她演的这个情境呢，是她接到了这个节目组的电话，告诉她是最终的冠军。 对，我就是演员，最后你获得了冠军。 对，第二位演员他接到的电话呢，就是他的爱人在临终的时候跟他表白， 就突发情况啊，一直没跟他求婚，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跟他求婚了，然后让你用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一个表现的形式啊，让你怎么演。 杨蓉接到的任务呢，是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生孩子了，生的是三胞胎。 然后这三人就演啊，演完了之后呢，这个评委也给出了各自的这个票吧，是吧？有两个评委投了一个人。 其实这三个人应该说演的是可圈可点哈。我个人更喜欢，就是更喜欢啊，我只能说更喜欢，就是 你也不是评委，你说吧，没事，不用那么严谨 啊、 嗯。 第二个演员就是那个 王源可 演纯妃的、 他确实是演得更好一点。 但是我不满意的，先不说演技，他们都加词儿了，因为导演就说了，你们就说三个什么和真的，他们都多少加了点词儿来， 你不满意是吧？ 来加戏， 要你演一段吧？ 我这看不见呀。 你接到一个电话，说你被开除了， 谁给我打的？人事部是吧？ 人事给你打的吗？只能是喂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一句是啥来着？ 好，喂，米夏姐， 我没去人事，我在台办公室。 喂，王主任，啊，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 啊，我觉得演挺好，眼泪都下来了。 欢迎大家 来，大家说说他演的怎么样啊？我要是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可能就直接就不会这么大声说话了 啊， 就没气儿了。 我是这么设计的，啊、就是第一个很突然是吧、 嗯？ 第二个有人说我不行，指责我，我一种很挑衅的那种，是吧？ 嗯， 还有人这么说我， 就是你是有心理依据才能说这样的话的， 对对对， 是吧？ 最后一个真的就是。 啊， 我给你介绍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有点 原来是个喜剧啊。人攀了高枝儿了。 其实啊，这三个演员参加这个我就是演员也是有各自的背景的。 嗯， 其实这一段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呢是相由心生面由心生，言语啊也透露着他们真实的这种生活体验， 所以这一段是非常感人的。 哎，我们来听一下杨蓉的表白。 我在拿到这个本儿的时候，我确实是想说突破一下，自己演了那么多年的戏，然后年龄现在也是30加了，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市场上一直还在维持着一种少女人设，怕被淘汰，所以我想来这个舞台是把它作为一次给自己能充电的机会。三位老师是演员出身，然后现在也是导演制片人，包括在这个节目来参加录制的或者将来会看到的，我相信也是影视圈的半壁江山的出品人了，请你们多给30加40加的女演员一些机会，真的谢谢。 哎呀，听完这一段我觉得真的演艺这个行业还是竞争挺激烈挺残酷的， 今年50加都有感觉哈，就是 50加我无所谓了。 哦，您60加， 我60加，我更无所谓了。 哦， 对吧？ 您都随心所欲了。您70加， 我60岁，我就是来玩了呀。 是吧？ 我都快那啥了，我这。 您快哪啥了？ 嗯， 乾隆60，退而不休。 那是乾隆啊，我跟他比啥呀？ 啊， 我自个儿过得挺好。其实，在30、40这个。年龄阶段是挺难过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都有过家庭，就是生了孩子了嘛，想要再付出就很难， 尤其是对于演员女演员来说啊。 是有一位演员说了，他说我有11个月没有接到戏。 哦，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二位纯妃的扮演者王元可。 是， 他说我当时我都想我要不要不做演员了，我找一个其他的职业， 没事的时候对着镜子演，他看到一些好的剧本，他对着镜子演给自己看，证明自己还有能力。 嗯，对，嗯，所以将来要是真的有戏的话，这些可能都是一种积累吧。 其实我们经常在职场里面说啊，35岁的危机，其实演员也有这种危机。 35岁会遇到什么危机？ 职场吗？ 职场哈， 就是有人比你年轻，有人比你愿意干，有人比你能力强，有人比你要的钱还少。 嗯， 有危机吗？ 嗯， 其实演员也这样，他每年都有那么多的毕业生，那观众的品味也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一开始我们介绍这个电视栏目的时候，徐峥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好演员的春天到了。这个好演员是不分年龄的，是没有界限的。 嗯， 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需要各个年龄段的演员。 而且就是好多孩子考上北电中戏之前啊，就是考上了之后，这个老师就会给他做一次心理辅导，打一次预防针。嗯 啊， 就是你红了那是命，你不红这是正常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 你选择了，你是不是要承受呢？ 中国有这么多的演员，对不对？ 中国有这么多主持人啊， 中国有这么多的导演， 嗯， 中国有那么多的投资人。 所以你改行做演员，我觉得还是有前途的。 我就是主持人，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4点游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香露。 不说说你改行的事儿了， 60再说吧。 啊，好好好，我是米夏啊，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

我就破一次例 啊，就按你说的， 好，谢谢。 咱们打三点三折，1296块钱买一箱，再送两箱， 太感谢， 这整整是三箱18瓶酒。 好， 不过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嗯， 今天这个价格呢，只针对北京的听众， 嗯， 只能是在我们播出的这10分钟有效， 好， 就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没问题，太感谢你了，胡总， 这抢到酒的听众应该感谢你才对、 啊，哎，那您别反悔啊，待会儿您赶紧告诉我们听众怎么订购啊， 那打我们的 VIP 贵宾客服电话吧， 啊， 400-919-6686。400-919-6686。 好的，谢谢您。好，各位听众，那想喝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的朋友，赶紧来拨通400-919-6686，400-919-6686。不过呢，在这儿特别提醒您的是呀，这时间一到，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立即恢复655元一瓶的价格，那抢购热线400-919-6686呢，也就立刻停止了。为了公平哈，每个人呢是仅限购4箱，而且呢备货的总量呢只有50箱，所以啊，您心动的话呢，赶紧来拨通400-919-6686，400-919-6686。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那只要您现在拨通400-919-6686，一箱6瓶的，为了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拿出来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市场价3930元一箱，那今天呢是1296，这还不算哈，买一箱再多送2箱，一共是18瓶，这平均算下来啊，这才1瓶72块钱，非常超值。400-919-6686，400-919-6686。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是一位超市的黄老板给我们留言，他说活动真的假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那可是高端的好酒，他说我们都卖到将近4000多块钱一箱的酒了，怎么你们这一箱6大瓶才卖1296啊，而且还又送了2大箱一样的酒，他说算下来这一瓶才合72块钱，说这便宜的有点离谱了，问能是真的吗？胡总，其实啊，这也是我特别想替听众问您的一个问题哈，您来解答一下吧。 这，你看你这问的我都不知道这酒给的是对还是不对了。这其实啊，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 嗯， 今天给您承诺，每一滴酒都是宜宾五粮液酒厂原厂出品，全部都有五粮液专属防伪标签和原厂的 logo。 嗯、好， 那同时呢，我也郑重声明，五粮液股份出品的高端好酒，收到后验货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 嗯， 没有任何的风险。 好，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 嗯、 这个价格呢，仅限活动十分钟内。 嗯， 订购成功后，工作人员会把五粮液酒厂原厂生产的好酒免费送到您的府上。 好， 酒到之后，您只需要支付职工价1296块钱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一共整整18瓶。那我建议抢到酒的朋友都别喝，都珍藏着。 感谢，感谢，感谢胡总的郑重承诺哈。好，各位听众，马上啊，这就是用酒的旺季了。那这下半年婚宴喜宴增多，这个价格啊，随时都会变动了。今天呢，您通过400-919-6686、400-919-6686，您买到这款酒，1296块钱，3箱18瓶，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千载难逢。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听众呢，能够喜欢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喜酒一级佳酿。 嗯，那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这个价格还有这个号码的开放时间仅限这十分钟内。 嗯， 也希望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少订点，能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个价钱。 嗯，好的。那各位听众把电话呢再来跟您说一下，是400-919-6686，400-919-6686。我看到今天我们的热线是非常的繁忙哈，再次提醒大家了，北京地区的职工活动时间呢只剩最后的不到1分钟了。现在呢，只要您打进400-919-6686，400-919-6686，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特别推出的正宗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3箱18瓶，每瓶都是足足1斤装。那市场价呢是3930块钱一箱，但是现在仅仅只需要1296，而且还是买一箱再多送2箱，一共整整18大瓶，您全都可以拿回家了。成功订购呢，不管您是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啊，您直接是给您免费送酒上门，货到了咱验货满意了您再付款。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 活动时间一到，你想用这样的一个超低价格拿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正宗的水晶瓶喜酒一级佳酿，这可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了。好的，最后的十秒钟了，立刻拨通职工电话订购了，400-919-6686，400-919-6686。